适应长途的飞行，轻盈的尘埃穿透我身体，另一的流星指引魔幻的南极，耀眼的火灯，赤裸的每一天，耀眼的火赤裸着，我渴望月球上有一片夕阳，长眠在那美丽又陌生的地方。始终的经历讲给我听，趁我们还清醒，耀眼的火，赤裸的每一天，耀眼的火，赤裸渴望月球上有一片夕阳，缠绵在那美丽又陌生的地方。我渴望月球上有一片夕阳，长眠在那美丽又陌生的地方。我渴望，我渴望，我渴望。 有美丽，还要怕老，潇洒飘。 什么怎么都烦恼，深情深意不容易看到，有老婆还要风骚，有美丽还要怕老，潇洒漂亮又是不可靠，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，潇洒漂亮怎可怕。